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日嘅讲题呢，就係资本的冲动，现代文明嘅秘密。咁但係第二節嘅时期呢，我哋就由人类嘅起源呢一路讲呢，就讲到去呢一个农业革命。咁就係大概係一万一千年左右啦。咁就开始呢，即係嗰啲考古学家呢，係搵到一啲呢应该係人类去培植嘅谷物嘅嗰啲遗迹啦，嗰啲种子呀咁样。咁就即呢啲呢，就係我哋而家各种嘅係谷物呢，世界上嘅谷物呢嘅祖先嚟嘅，即係人類嗰陣時開始呢，可能佢最先嘅時期就當咗嗰啲係一啲嘅野草，但野草發覺佢原來嗰啲種子呢係食得㗎喎，咁樣係咪，咁就於是刻意呢就嚟去種佢啦。咁種佢呢，當然呢就慢慢慢慢呢，就即係將嗰啲越大粒有種子嘅好多嘢食嘅，就即係留返佢啦，嗰啲冇乜嘢食嘅就抌咗佢。咁呢個就叫人工選擇作用啦，一個 artificial selection， 咁就係一個刻意去培育。咁慢慢慢慢呢，於是我哋就有咗農業革命，咁就唔需要係靠呢個係採集，淨係靠採集。以前當然我哋都仍然可以去採集啦，係咪，但係呢變咗我哋有呢個所謂谷物呢樣嘢出現咗。咁當然谷物呢，有啲大家熟悉嘅大麥啊、小麥啊、燕麥啊、高粱啊，同埋我哋食得最多嘅就係米啊咁樣啦。咁當然另外有啲地方呢佢又唔係呢啲嘅，就係佢哋嘅主要糧食呢就係呢個玉米，即係我哋香港人叫粟米，咁呢個都係佢哋嘅主食咁樣。咁但係佢哋話呢個就係叫農業革命嘅開始。咁當然農業革命之前呢，我哋相信呢亦都有另一個革命嘅，但係都唔會係早太多，因為嗰陣時係冰河紀㗎嘛。所以其實我哋相信係差唔多嘅，就係畜牧囉，係咪，畜牧啦。即係話呢，又唔係成日都獵野豬，我哋而家呢就有個豬欄，嗰啲叫家豬。咁由野豬變家豬，咁當然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啦，係咪。咁於是呢我哋就成日都有豬肉食啦，係咪。咁由野牛呢就變家牛咁樣，係咪。咁呢個呢就係畜牧嘅起源啦。咁當然好得意，其實人類呢後嚟就分開兩大類。一類呢就係既有農業亦都有畜牧。咁於是呢佢因為農業係逼佢定居㗎嘛。因為佢要睇住嗰塊田啦，係咪，因為你走咗去冇意思㗎，你又要可能要淋下水呀咁樣。雖然嗰陣時其實呢最早嘅呢就冇乜點淋水，望天打卦靠雨嘅啫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走咗去俾人攞咗啦，嗰啲谷物係咪成熟嘅時期。咁你又一路睇住佢呀，掹啲野草呀，啲嗰啲害蟲呀咁樣。咁你被逼定居嘅。咁但係呢畜牧呢其實你都可以定居嘅。咁當然呢畜牧嘅定居呢你就要靠你嗰個農業呢嚟去俾嘢佢食啦，係咪，因為嗰啲動物 佢都去第二度打路。 咁於是呢慢慢慢慢就放棄咗打獵啦。當然佢可以幫補下，幫補下食下野味咁樣。但係有另外一班人呢，其實人類就開始分兩類啦。另外一類呢就係佢根本就唔發展農業，佢淨係靠畜牧。咁但係如果淨係靠畜牧嘅時期呢，佢搵乜嘢俾嗰啲羊嗰啲牛啊嗰啲嚟食啊。咁佢冇喎，佢係靠佢自己去天然嘅水草嘛，即係嗰啲草木嘛，所以我哋於是有所謂叫做逐草木而居啦。咁逐草木而即係追逐嗰啲草木，邊度啲草肥美嘅，於是就趕嗰啲羊啊、啲牛啊、啲馬去嗰度。咁食完咗嘅時期，佢又去第二忽咁樣，咁一路改，咁可能佢因為嗰個季節性呢，於是佢就南天北曬呀咁樣啦。咁呢種咪叫遊牧民族囉，係咪。於是出現咗呢即係地球上面有兩種嘅人類啦，而家即係講一萬幾年前。咁一類呢就係農業嘅居民啦，即係進入農業社會嘅人民。另一種呢就係保持呢個遊牧民族。咁而呢一個呢，當然往後嗰即一萬幾千年呢，亦都係我哋好多歷史呢嘅主族嚟嘅，就係定居嘅農業社會嘅人同呢個遊牧民族之間嗰個紛爭。咁嗰個紛爭呢，其實大部分時候呢都係因為即係個環境可能即係個天氣樣嘢係唔好，令到嗰啲遊牧民族呢係過唔到活。講真，其實遊牧民族佢都唔鍾意定居呀，因為佢慣咗自由㗎嘛。咁慣自由嘅時期呢，佢好多時就係因為唔夠食，你話逐水草而居嘛，水草唔夠嘅時期，咁佢冇辦法，咁佢咪嚟去 去搶嗰個農業社會嗰啲人囉，去攻打嗰個農業社會囉。咁所以我哋中國以前係咪大家知道萬里長城點解起出嚟就咁解咋嘛，係咪就係、是、為咗呢個我哋中華民族下、啊、特別嘅華夏族喺北方嚟講，就係、是、防範呢啲咁嘅遊牧民族下、啊、間唔中就嚟去侵略我哋。其實佢都唔係好想侵略我哋嘅，講真係咪佢都唔鍾意我哋嗰種生活方式，係咪佢之所以侵略佢都因為佢自己唔夠食啫，係咪咁但呢個係現實嚟㗎嘛，咁我哋又唔想俾人侵略㗎嘛，咁就打打打，其實全世界呢、這個鬥爭咧係可以話過去啊，嗰即係起碼六七千年啦嚇，甚至更長咧嘅一個主族嚟嘅嚇。咁啊，雖然而家我哋嚟講咧就已經好似忘記咗呢、這個主族啦，因為我哋定居嗰啲人已經贏曬啦嘛，世界上都冇乜遊牧民族啦嘛，唔係完全冇，但係少到可憐啦嚇啊。好啦，咁但係咧，所以我哋而家嗰個興趣咧就轉移咗喺呢啲咁樣嘅定居嘅農業社會嗰度啦。咁定居嘅農業社會咧，嗱頭先都講過啦。就佢由於要時不時要防範呢啲遊牧民族，而且佢哋自己之間都可能會大家有紛爭，即係、啊、定居嘅部落啦，我哋叫做啦，而家叫做咁呢啲定居嘅農業嘅社會嘅部落呢，大家之間一方面有紛爭，第二方面呢亦都要防範呢啲遊牧民族嘅侵略。好明顯佢一定都要有扎撇人呀，係咪一定要有領導㗎，即係你話大家嘩真係好理想主義嘅無政府主義嘅呢樣嘢係唔通嘅，無政府主義個邏輯上本身係唔通㗎嘛，因為咁你無政府主義呢大家同意唉平起平坐咁高咁大和諧到不得了和平共處冇問題，你嗰一千幾百人冇問題，但係隔離有一千幾百人有一個好強有力嘅領導嘅，大家困起上嚟你死梗，係咪？所以即係無政府主義呢，一係即係無政府主義只能夠我哋叫 all or none， 咩叫 all or none？ 就係全人類都無政府主義就通，一部分人無政府主義呢死梗㗎，係咪？咁所以佢唔係冇可能嘅，我哋70億人卜一聲都變咗無政府主義係冇問題嘅、啊、好啦，咁但係而家講返呢，即係以前嗰一萬幾千年之前呢，你因為大家喺紛爭入面呢，你有一個強有力嘅領導甚至強有力嘅組織，咁你先至有機會贏㗎嘛，如果唔係而家早已經俾人咩呢遷滅咗啦，係咪呀，淘汰咗啦。好啦，咁於是呢就出現咗有一個領導者唔不得已呀，仲有一個領導階層。嗱呢個領導階層呢同以往嗰啲係完全唔同嘅。嗱點解呢，個關鍵好重要。就係因為農業社會比起之前嗰啲呀狩獵採集嘅社會呢，佢係真係能夠產生大量嘅盈餘。呢度嘅盈餘主要係講糧食啦，食物嘅盈餘啦，即係以前嚟講食物係最緊要嘅，就係 food surplus。 呢個 food surplus 就改變曬成個古仔啦，係咪？點解改變曬成古仔呢，就係話因為既然有盈餘嘅時期呢，有啲人真係可以唔使做都有得食喎，就係咩呀，咪就係嗰啲扎菲人囉，一哥囉，同埋佢啲左右手囉，佢啲群臣囉，係咪，甚至佢啲家屬囉、啊、即係後嚟就變咗皇帝啦，就變咗皇帝啦，即係我跳好多步變咗皇帝啦，係咪呀。咁嗰個問題就係話真係佢有一個就出現咗一個叫領導嘅階層啦、啊、或者叫統治階層啦，咁樣呢我哋叫 the ruling class、啊、即係不過 ruling class 呢個就好有趣啦、啊、即係統治階層呢就成日你講出嚟呢，其實佢本來係一個中性嘅，但唔知點解個個都覺得有贬义嘅，系嘛 ？Ruling class 就贬义嘅，好奇怪嘅。但其实呢个系客观描述嚟嘅啫嘛，系嘛？咁你呢个系一个有个统治阶层出咗嚟。嗱，统治阶层咧，因为个社会越嚟越复杂啦嘛，社会复杂嘅时期咧，于是佢就真系要全职嚟去做呢样嘢，差唔多啦吓。咁仲不得意 ，ruling class 仲不得，佢下面仲要有咩咧？有啲系全职嚟去做咩咧？就是、做战士啦，系嘛？咁當然其實戰士呢個身份呢都係一路演變嘅，以前啲戰士講真好長時間都自己都要種糧㗎啦，以前啲士兵都要種糧呀，係咪，即係唔係話完全不是生產㗎，係咪。咁但係呢就整下整下，隨住嗰個社會越嚟越發達嘅時期，人口越嚟越多嘅時期，就係、是、組織越嚟越複雜嘅時期，係咪，於是呢就出現咗有啲真係專業嘅就係、是、叫做軍人啦，係咪， 呢啲係一種專業分工呢， 冇錯啦， 好似由之前嗰啲男嘅去狩獵， 冇錯啦，其實你講到呢度呢就真係帶入咗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分工呢樣嘢啦。其實頭先講過好原始，男女嘅分工就好自然啦，係咪，就係解咗啦，絕對唔係咩男尊女卑嘅問題嚟㗎，係有客觀基礎嘅。好啦，咁但係呢到頭先講嗰個統治階層嘅出現呢， 其實都有個客觀基礎嘅喎，係嘛？因為你冇咗呢啲統治者嘅時期咧，咁你就唔夠其餘嗰個困啊嘛，咁你就俾人遷滅咗啦嘛。咁但係喺度嚟講咧，就有一個好微妙嘅嘢出現啦。嗱，微妙嘅嘢出現嘅時期咧，就係開始有個道德判斷嘅問題啦。之前其實冇乜道德判斷嘅問題嘅，因為係一個客觀自然其然噶嘛。而家嗰個問題就係話，嗰個統治者因為佢掌握咗。叫做制度化咗、合法化咗，雖然嗰時未有咩法治觀念啦，但係即係我覺得一個所謂暴力嘅使用，係嘛？即、就、係、是、legitimate violence， 我哋叫做英文嚇 ，legitimization of violence， 因為佢有一班嘅士兵嚟去保衛佢啦嘛，嚇，無論御林軍也好，亦或係出面真係去打仗啊、戰死沙場嗰啲也好，嚇、啊，即係我而家用一個部落也好，用一個帝國也好啦，嚇、啊，即係呢個蒙古帝國也好，咩都好。亞歷山大帝國都好，但其實個原理係一樣嘅。佢有咗一班職業軍人嘅時期咧，佢就可以，佢本來係應該係保衞呢個社群嘅，但佢另一方面，佢亦都可以嚟壓迫呢個社群入面嘅每一個分子啊嘛，係嘛？咁呢個統治階層其實係會變質嘅。其實變質嘅話咧，其實佢唔係完全放棄曬佢原本嘅功能，佢都有佢原本嘅功能，係嘛？嗱喺呢個原本嘅功能之上咧，佢多咗一個功能，呢、這個功能要括住佢嘅，呢、這個係副功能。副功能就係點啊？就係騎喺人民頭上壓迫人民咯。咁呢樣嘢係又係嗱呢樣嘢就開始唔係自然其然啦。呢樣嘢開始有個道德判斷出咗啦。所以就話統治階層雖然歷來呢一萬幾千年入面咧，地球上面出現過即係無數嘅即係可能幾萬幾千個呢啲咁樣嘅社會唔同形態嘅社會咧，有啲統治階層係比較良性嘅。即係個壓迫冇咁緊要嘅，即係嚇、啊，即係比較善良嘅，即係都體恤人民嘅，又唔會大略嚟去掠取佢嘅物資嘅。但係咧，好明顯咧，呢個係屬於少數。大部分咧，你既然做咗統治階層，高高在上，你掌握咗個權力，掌握咗一個叫做合法性嘅暴力，咪大佬入邊個抵得住呢個誘惑嚟騎喺人民頭上嚟去中意壓制攞乜就攞乜咧？咁樣樣係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就出現咗咧，就係、是、一個叫剝削。嘅情況出現啦，嗱剝削呢個字咧，其實我哋係好少用嘅日常，點解咧？因為佢又係呢啲左翼分子中意用嘅字眼，即係馬克思主義者。咁我哋你知喺香港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你一講剝削咧就已經俾人眼泥泥，你而家係左腦嚟嘅，係嘛？講剝削嗰啲實係左腦嚟嘅咁樣。但其實咧，嗱我哋暫時咧嘗試除低呢個有色眼鏡，我哋睇下咩叫剝削嚇，即係其實佢係有一個科學化嘅定義嘅。其實剝削意思即係話，如果我係直情就咁走嚟搶你啲嘢嘅，咁呢個只係叫搶掠啫嘛，係嘛？搶掠就唔叫剝削喎，係咪啊？我因為靠大隻係嘛？我就有條雪條，你有條雪條，但我因為大隻喺操場度，我搶埋你條雪條，咁呢個唔叫剝削啊嘛，呢、這個叫搶掠啫，係咪啊？好啦，但係咩叫剝削咧？其實剝削嘅意思咧，就係一種制度化嘅搶掠。嗱，呢種制度化嘅搶掠咧。其實好有趣的，我哋要講翻個歷史啊，就話最先嚟講咧，其實係自愿或者係半自愿嘅性質嘅喎，係嘛？嗱，你諗下，頭先我都講過啦，嗰、那個 alpha male 喺一個群落入面打獵翻嚟嗰只鹿係嘛？我哋劏咗佢最靚嗰嚿肉就梗係俾嗰個領導人㗎啦，係嘛？咁呢個咧其實係自不即係不自代言咧，就係、是、佢其他人咧，即係古人類啦，或者你話猩猩都好咧，其實佢係覺得係好自然嘅，好合理嘅係嘛？咁你係領導，你食先啦咁樣樣嚇，佢諗都唔使諗㗎係嘛？即係冇 覺得唔合理，可能會打咗。打個 alpha 啱啊，係你講得一啲都冇錯嘅。其實咧，頭先講呢個咁樣嘅 alpha male 咧，阿 Jeffrey 非常之好啊，好時作呢啲補充啊，所以好關鍵就係話，其實啊，呢個 alpha male 個位咧，唔係話咁穩陣嘅。其實喺動物界咧，好多科學家喺研究呢啲咁嘅動物嘅群落過程入面咧，都有睇到咧，已經係有啲叫做動物政治 animal politics 啊，係竟然可以有權力鬥爭嘅。我記得睇過一套紀錄片，有一晚無意中即係睇電視咧嚇、啊，就係、是、英文台嘅啦，即係我成日都鬧啊，點解即係成日侮辱我哋即係華人嘅智慧嘅，硬係呢啲咁嘅益智嘅嘢咧，就喺英文台播嚇、啊，就唔喺中文台播，咁係就係我係咪我哋唔呢個嚇冇咁嘅條件去睇呢啲咧？好啦，咁但係咧佢嗰套咧就講好似喺黃石公園，美國懷俄明州黃石公園入面專係研究啲狼群啊。狼群好明顯咧，係有一個等級制度嘅 hierarchy 嘅 power hierarchy 嘅，就係有個 alpha male 嘅一個領導者嘅。咁但係咧，佢真係竟然咧， 佢好得意喎，但佢又講到啲狼群，我唔知有冇記錯喎。原來個領導者唔一定係雄性嘅，可以係雌性嘅嚇。但係總之我記得佢嗰次講咧，就係佢一路啲人咧，嗰啲拍紀錄片咧，佢係追住佢，即係成可能年幾兩年嘅嚟去拍嘅，就係話真係其中有一個咧係想挑戰佢嘅地位啊。但系挑战佢地位唔成功咧，仲打嘅时期伤咗嘅。但系伤咗咧，佢就走埋走咗啦。但系原来有几个系跟随佢嘅，哇！嗰啲系即系死忠嘅不义之神嚟嘅。咁但系咧，佢于是就暂时疾服，疾服嘅时期咧就揾机会东山再起嚟再砌低嗰个当时嘅领导嘅。但系后嚟讲佢成功咗嘅，哇！我觉得嗰套纪录片真系精彩啊！即系原来唔系人啊，原来喺动物界啊，都已经有呢啲咁劲嘅权力斗争噶啦。咁所以你头先呢个提出系非常之好嘅，即系所以我头先讲嗰样嘢咧，就好似讲得好单纯、好单一咁啊，绝对唔系嘅吓。即使呢个 Alpha Male 咧，其实已经有呢啲咁嘅 power struggle 噶啦吓。即系你一个唔觉意，当然啦，特别系你稍微老啲嘅时期，你就俾啲后生嚟去挑战你噶啦，咁啊即系赶走你咁啊佢做噶啦吓，甚至就攞埋你啲妻妾噶啦，系嘛吓。咁当通常咧，你嗰啲仔女就要杀死咗先嘅。系嘛，费事佢大个翻嚟报仇啊咁啊！好啦，咁但系咧，我讲到翻去呢个农业社会嘅时期咧，我哋就系话嗱，其实最先嘅时期啊，即系无论系畜牧啊、农业啊、之前嘅搜集啊、采集啊、狩猎咁样咧，其实咧，即系嗰啲人可能咧，佢话呢一个领导者，佢真系要领导我哋嘅时期，佢好多时系冇咁多时间嚟去。從事生產啦，我哋所謂啦嚇、啊，即係無論你打獵亦或係種田嘅話嚇，咁、啊、咧，於是我哋其他人咧就會係夾粉啊嚟去所謂叫供養佢啦嚇，提供所有嘅資源俾佢啦。咁呢樣嘢嚟講咧，其實我相信係某程度上都係有個自願嘅成分嘅。嗱、啊，即係有即係梗係有三類人咧，一類自願，一類半自願，一類不自即係。即係唔想啦，係嘛？咁即係好簡單，一定可以咁分啦，係嘛？咁但係咧，我相信咧，其實自願嗰部分都唔少，有啲係半自願嚇、啊，即係因為人人咁做，你唔咁做唔得啦，喺一個群落入面係嘛？咁有啲咧係唔肯嘅時期咧，就最後一定咧就係、是、即係一係就俾呢個領導咧就係、是、嚟去點樣壓迫佢，如果咪就趕走佢噶啦，咁佢去第二個群落啦，咁樣樣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咧，其實大家咧就有一個叫 contribution， 咁於是嗰個咧就可以不時生產啦。啊、即係領導階層可以不時生產，但不時生產嘅時期最先呢就係、是、大家自願同半自願嘅一啲呢我哋叫 contribution 啦，係真係貢獻啦、啊啊、貢獻呢個字好有趣㗎喎，你將佢拆開嚟解呢，我哋中文真係好有意思㗎。貢其實我哋以前嚟講呀，係咪向皇帝啊，即係向統治者、啊、提供嘅嘢、啊、即係其實送俾佢嘅，無償咁送俾佢嘅，咪就貢囉，朝貢朝貢㗎嘛，係咪，同埋獻，咁就係話，我有一個哇，揾到個夜明珠，我獻俾皇上咁樣，係嘛？呢、這個咪獻咯，其實就係無償嘅，係嘛？咁但係咧，通常咧供咧就比較感覺上咧就比較上經常性啲，獻咧就係、是、啊揾到啲好嘢，我獻埋俾你啦咁樣。但係總之貢獻呢兩個字加埋啊，其實就有呢個歷史淵源噶嘛，係嘛？咁就係佢嗰啲咁樣嘅群，即係佢啲統治嘅子民嚟講咧，嚇、啊、就係、是、提供啲物質資源俾佢，等佢唔使。從事生產，等佢咧可以係一個專業嘅統治階層，係嘛？咁所以呢個嚟講咧，就係最先咧，就係、是、一個唔係好制度化嘅，但係係一定會做嘅。但係慢慢自然就會將佢制度化啦。制度化呢樣嘢就出現咗一樣嘢，就叫做税啦。系嘛？或者以前咧就叫富啦，嗱有好多种名称嘅。我哋吓嗱，即系富咧就背字边一个吓，即系武功个武啦，系嘛？即系武术个武啊，即系背壳个背，富啦。所以共同富咧，即系嗰时嗰啲叫共富咧，就系、是、啲人夹粉咁解啫嘛，即系叫科钱吓。虽然嗰时未必有钱啊，咁啊大家科钱就请个保卫嚟保护我哋条村咁啊。不过我哋大家科钱就推举你做领袖，你唔使生产咁解。嗱，咁但系呢度已经好有趣，开始有个概念咧。嗱，我哋。就開始進入一啲咧爭議性嘅地方啦，即係或者唔好爭議性，即係好微妙嘅地方啊！就係咩咧？就係話其實剝削係幾時出現嘅咧？喺人類歷史上面，嗰、那個問題就係、是、你作為一個領導階層，你如果真係要一個專業化嘅，你確實係冇可能話同其他人一樣係要花咁多時間精力嚟從事生產噶嘛？咁所以呢種貢同富嚇、啊、或者呢種貢獻其實係必須嘅，係咪啊？而且咧，大部分可能都係自願或者半自願啦，起碼係嘛？咁喺咁嘅過程入面咧，其實我哋唔能夠叫呢樣嘢叫做剝削喎。但係個關鍵就係話啦，嗱，如果 即係嗱，呢個係我嘅定義啊，我睇書都未有睇過，即係咁仔細嘅分析嘅。個分析就係話，其實個剝削咧，其實係一個灰色地帶嘅。就話如果呢個統治階層嘅生活水平啊，個物質生活水平咧，係同其他嘅人喺呢個社會入面咧大致差唔多嘅，咁就我覺得係絕對冇所謂剝削嘅問題嘅，因為呢個係一定需要佢嚇脱離生產嚟去分工專職做個統治階層啊嘛，係嘛？但係如果佢嘅物質生活水平係已經係遠超其他人嘅話咧，嗱咁呢度我話微妙就微妙在呢度啦，就係咩個遠超個遠字點樣定義啦？嚇點樣超過物質生活水平？點樣超過？咁你即係話嗰個稅收咧，就係一種剝削啦。其實剝削個定義去到最根本咧，就係在乎呢樣嘢，就係其實佢嗰種嘅物質生活水平係唔係必須嘅先？諗必須又係好主觀啦，係咪啊？係嘛？即係哇，我哋都話哇，乜間屋好似皇宮殿咁啊，係嘛啦？嗱咁嘅意思，皇宮殿就係領導階層，即係統治階層佢住嘅地方，皇帝住嘅地方，首領住嘅地方。咁皇宮殿梗係比平民百姓嗰間梗係靚好多啦。咁但你都咁諗嘅喎，其實就話喂，其實如果佢真係做得呢個皇帝，我都覺得其實佢冇理由同我哋平民百姓百姓住嘅一模一樣啊，住靚啲好應該噶。我相信住大部分嘅子民嚟講咧，都會係心甘情願咧，會係科錢就俾佢住靚啲嘅，啱唔啱啊？住得舒適啲嘅。所以直到嗰步咧，其實係未有剝削出現嘅，係嘛？剝削咧，原來係視乎一樣係冇人法定義嘅嘢，就係話你去到一個地步嘅時期，就係話喂，你使唔使食咁撩楞嘅嘢啊？哇，你使唔使住咁靚嘅屋、咁大嘅屋啊？但係原來你呢個係來自咩啊？就來自稅收啊嘛。咁但係因為如果你係住得比較上平民化啲，食得平民化啲咧，喂，其他人科錢可以科少啲、啊，係咪啊？咁科少啲咪大家好過咗啊？嚇、啊！即係我又唔使咁勤勞做咁多嘢，我都可以夠食、啊。咁而家我係做多咗嘢，將我個勞動成果係嚟去貢獻咗俾你，失即你可以住到皇宮殿啊，食呢個山珍海錯。咁呢樣其實就有剝削啦。其實剝削定義就咁簡單。咁但係點解佢唔同普通嘅搶掠呢？就係話因為佢係制度化咗嘛，制度化咗嘛。咁所以其實自有差唔多可以話係農業社會以嚟呢，啊有呢個統治階層呢，其實就已經有剝削。但係剝削嘅程度呢，好明顯可以有好大嘅分別。係嘛？即係有啲皇帝係真係比較節儉啲嘅，嚇、啊、有啲皇帝咧係窮奢極侈嘅。咁啊，窮奢極侈嗰啲咧，我哋就成日講就係點啊？哇！就係橫徵暴斂、苛捐雜税嚇、啊。我哋讀中史都讀得多啦嚇、啊。雖然而家啲人唔讀中史嘅，所以而家我哋話要初中要讀翻中史啊。咁嘅時期咧，就於是個剝削程度就越嚟越大。咁呢個咧就係最重要，即係剝削嘅起源啦。咁另外一個剝削咧就點咧？就係、是、地主嘅剝削啦。嗱，咁當然咧，呢、這個就係又講到一個所謂封建制度啦嚇。封建制度就係話皇帝如果佢要打江山嘅時期嚇、啊，要同啲敵人啊，即係打嘅時期嚇、啊，對外也好，對內也好啦嚇。咁 啊打贏咗，梗係好多人幫佢噶嘛。咁好多人幫佢嘅時期，你即係話嗰啲群臣啦，係咪咁叫？咁啊群臣咧就要論功行賞喎。咁當時最好嘅獎賞就係咩？就係土地，啱唔啱啊？雖然理論上嚟講，即係歷代以嚟啊，古今中外咧都會有個概念，就係話普天之下莫非黃土，即係話根本所有咧天下嘅土地咧都係屬於我嘅，即係嗰個 Alpha Male 嘅嚇，嗰個一哥揸 P 人嘅。但係既然係咁嘅時期，我就可以利用呢啲嚟收買人心啦嘛。咁於是我就可以分封啦。吓，以前叫分封建国吓，咁、啊、所以就有所谓诸侯啦。以前就系皇帝之下有诸侯吓，咁、啊、但系一路咧，即系中国呢个历史啊演变好多啦吓，即系后嚟咧就系藩镇割据啊咁样样啦吓，咁啊宋代就想话削权啊，净系得节度使啊嗰啲咁样啦吓，咁嗰啲就读中史啊。咁但系所谓咧分封建国咧，于是嚟讲咧，就有好多佢即系未去到最顶尖嘅皇帝嗰个阶层，但系佢已经拥有土地啊。係嘛？咁當然佢喺呢個土地嘅時期咧，佢都係靠收税為主嘅。即係如果佢係作為一個諸侯嚟講嚇，咁、啊、所以其實呢個税咧，慢慢咧就變咗唔係話一個層次，而可能係好多層啦。即係一層層咁樣嚟去納税納上去啊，係嘛？即係佢納咗俾個諸侯先啊，咁樣樣咁啊，諸侯又可以再分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嗰、那個負擔就好重啦。嗰啲農民因為個個都要 游水㗎嘛，係咪你咁多層喎，係咪仲慘啊，係咪你一個抽你水已經慘啦，係咪原來咁多層抽上去喎，所以即係一般嘅生產者，咁當時主要就是農民啦，係咪農民呢就好慘啦。好啦，咁但係另外呢，其實仲有一個呢，就係、是、真係佢有時可能呢就將呢個土地私有化啦，呢個有一個好大好大嘅題目嚟㗎、啊、我哋暫時提一提嘅啫、啊、因為土地私有化呢，就可能喺佢呢個咁樣嘅諸侯嗰個層面嘅時期呢，佢可能有一啲呢，佢就可能如果特別係已經有貨幣嘅發明，人類即係發明咗貨幣之後啦，咁啊或者唔一定要貨幣嘅，總之就係話、哎、我有一塊土地呢，你就用啲財物嚟同我交換呢，我呢塊土地呢就俾咗你、啊、雖然佢唔係屬於皇家嘅，佢又可以當係屬於呢個私人嘅土地啦，咁樣咁、啊、但係你呢一個咁樣嘅土地嘅時期呢，你實際上呢慢慢慢慢呢，佢就容許呢個土地呢係私有，私有呢仲可以買賣，買賣嘅時期呢就弊啦，就出現咗一個呢就真係所謂土地兼併嘅問題。咁大家如果仲記得返呀，小學生或者初中讀嗰啲中史呢，原來呢個土地私有同埋即係兼併呢，早喺戰國時代已經出現係一個大問題嚟㗎啦。因為以前呢我哋係完全係公田制㗎嘛，甚至你大家都聽過井田制呢樣嘢啦，井田制其實就係一個所謂共富嘅制度嚟嘅，係咪？咁將一笪地呢就分為呢、這個下、啊、九格。九格呢八家人呢就係、是、自己耕自己嗰格呢，每即係就俾自己食嘅，但係夾粉就係耕中間嗰格呢，嗰啲谷物就俾皇帝嘅咁樣㗎嘛，係咪？咁呢個整年呢就最原始嘅一個最先嘅一個立共嘅制度啦，係咪、啊、立共嘅制度。咁但係後嚟呢呢、這個整年制呢即係去到呢一個春秋戰國嘅時期呢，好就已經慢慢唔能夠實行啦，天下大亂啦，係咪？大亂嘅時期呢，於是呢就開始呢就有呢個所謂土地嘅私有化、啊、真係所謂私有化呢，而家我哋要 privatization 啦，就係原來唔係一個現代嘅嘢，而家講喺2500幾年前、啊、即係已經呢喺戰國時代呢就有呢一個咁樣嘅土地私有。咁啊土地私有之後呢就開始呢土地兼併啦，就係、是、大嘅直細嘅。咁、啊、於是呢就會出現咗呢有好多農民呢就唔係自耕農啊，我哋叫做。即係話佢嗰笪田呢，佢係耕田，但嗰笪田唔係佢自己嘅，係人嚟去即係租俾佢耕嘅，租吓咁、啊、你叫田農。咁呢個田農呢佢就要立地租啦，呢個田租啦，哇呢個田租呢亦都係另一個第二國即係嘅剝削嘅來源啦，即係人類嗰個剝削歷史呢，第一個就係税啦，係咪、嗯啊、第二個呢就係呢個田租啦。咁但係佢點樣先叫剝削呢？其實係個程度上嘅問題嘅，因為你完全唔立租又唔合理喎，係咪、嗯、但係你個租去到咩地步就叫做剝削呢？其實都係一個程度嘅問題。好嗱，咁時間嘅關係呢，嘩我哋真係慢慢攤開嚟講，係咪咁樣呢，就我哋講到呢個剝削嘅歷史。咁下個禮拜呢我哋先至繼續講呢，究竟乜嘢係資本，佢同財富呢究竟有乜嘢唔同。 好多謝海哥。 好多謝各位啊。 Albert 呢個禮拜有冇戲睇啊？ 幾套？今個禮拜大把戲啊！ 逢星期一晚九點，大把戲。 節目內容並非每套戲會講，敬請留意。 What's your problem? 老婆對我哋做過一件最刻骨銘心嘅一件事。 哦，我刻骨銘心就係結婚嗰日咧，我老婆咧即係已經好攰啦，出嚟就有一班朋友咁就包餃子俾我哋。 結婚嗰晚咧， 唔係好感動嘅， 好刻骨銘心喎、啊，真係。睇你好想咩嘅時候，竟然有個包餃子。 逢星期二晚九點，張錦晴、快必、Henry、男人老狗。 What's your problem？ 男人老狗係由老婆都贊成佢滾嘅靚煲王贊助播出。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案涉嫌受賄、貪污、濫用職權犯罪。 世事梗有更多睇法。 即係咧，即係成個政局咧已經非常清楚噶啦。呢、這個話俾你聽，意識形態向左走。Get on it。 迷迷香港正式登录点播 Android App， 只要上 Google Play 下载 Dimbo.tv 点播手机程式，迷迷香港的节目和视像专栏就会随时随地随身，你想点播就点播。 咁 iPhone iOS 几时有啊？ 整紧噶啦，九月尾啦。